想着和你在一起有多快乐，爱上你我知道绝不是一时冲动，我想过就算有一天你离开我，我还是很快乐，这段时光要你陪着我。可惜这段时光总会匆匆的走过，都是我把爱情想太多。如果能多一点时间陪在我左右，我绝不会放手，紧紧地拥抱着。爱情到了分开的时候， What is the sound? Sound that is something real.